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8集，嚣张。冷佩珊同欧阳家主一行人正从屋内出来。 秦家的事情就暂且别管了，最近 IT 界对他们的工程看重度很高啊。 欧阳家主眯了眯眼。冷佩珊上次在发布会中丢了大脸，此时听着欧阳家主的话极其不服气，却也不敢说什么，只是抿唇，面色不爽。两人正说着，前院人影混乱，忽然隐隐约约有警报声响起。 什么事啊？ 欧阳家主拧眉，他侧身看向管家。事发突然，管家也没有收到什么消息。 好像就在教场，应该是意外。 欧阳家主皱眉，往前面走着。如今这个情况，京城敢打欧阳家主意的人没有几个。程家老爷子死了，程家如今如同一盘散沙，料也不敢在欧阳家动土。几个人都不太在意，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转过一道长廊，出现在欧阳家入口处的教场，此时还是夜晚。欧阳家主跟冷佩珊到的时候，教场的几个高大的白炽灯猛然亮起，一束束的灯光打在教场上的一众喋血的人马身上。冷佩珊看到站在所有人面前的秦冉，他手背在身后，应该是在想什么事情。听到有人来了，他淡淡抬头，眉眼没有往日的散漫，只有无边际的冷，像是夜晚无尽看不到头的夜空。不想死，就让欧阳威出来。秦冉是京城最近的新锐，不说其他人，欧阳家主都对他有所耳闻。听到秦冉的话，欧阳家主一顿，他觉得自己听错了，觉得有些可笑。 秦冉，你再说一遍。 如今程家失势，秦冉跟程俊在京城的影响力小了一半，就是新出来的云光财团有点迷。秦冉没说话，青灵直接抬手，手下众人的激光武器全都亮出来。 不想死，让欧阳威出来。 与此同时，欧阳家数十个倒计时计数器瞬间响起。欧阳家主也不是没有见识的人，听到这些声音，再看看秦冉冷酷没有什么表情的脸，就知道他不是开玩笑，是认真的。 让小姐过来。 欧阳家主自然是不敢惹秦冉，直接往后退了一步，偏头吩咐管家。不用欧阳家主说，身边的人已经通知欧阳威了。如今欧阳家虽然说有家主，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做主的还是欧阳威。没过多久，欧阳威就出来了。他刚给明海打完电话，心里对最近的秦冉也有些预期。看到秦冉，他眯了一下眼睛。秦冉身边的人对于他来说都十分眼生，秦冉来者不善，欧阳威能够感觉到，他面色却是淡定，笑得优雅。 秦小姐， 徐校长，徐老的事，你有参与？秦冉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一双深寒的眸子看向欧阳威，疑问句却是肯定语气。欧阳威表情一顿，徐老爷子的死他还没有收到消息，但看秦冉的样子，他有些感觉，不由皱了皱眉。 你什么意思？ 秦冉转身看向青灵。没什么意思，把他跟欧阳家主带走。欧阳威心机深，但身手却不行，根本就不是青灵的对手。 秦冉，你想干嘛？ 欧阳家主一愣，没想到秦冉是来抓欧阳威走的。 更没有想到这个节骨眼上秦冉的胆子竟然那么大，还敢这么嚣张，他不怕死吗？ 合法拘留，带走。 秦冉看了欧阳家主一眼，直接侧身离开。至于欧阳家其他护卫，还没有进秦冉身，就被青灵等人清扫开了。 没事吧？ 欧阳威脸上不动声色，半点也没有慌的意思。 我不会有事，他们不敢动我们的。 听了欧阳威的话，欧阳家主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点。秦冉一行人来得快，走得更快。等陈火带一行人赶到的时候，秦冉刚出门，欧阳家只剩下了一行苟延残喘的败兵。陈火有些懵逼，他转了转头，看向也赶过来时间不长的程水。现在的他终于知道，为什么程俊跟程火等人一点也不着急了。 程水？ 程水也缓缓地松了一口气，他拧眉，略微思索道： 秦小姐应该回别庄了，一起去。 程俊除了在京大周边有个公寓，在靠近郊区的地方也有别庄。程火点头，秦冉车队就在前方不远处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看向程木跟程水。 你有没有觉得秦小姐她有点嚣张？ 就算是她，也不敢光明正大的就把人抓走，好歹也是遵纪守法的公民。程水没说话，程木倒是冷静。他淡淡地看程火一眼，直接踩了油门。别装，青灵一行人身上的血气实在太重，欧阳家主心底有些不安。青灵等人没有靠住他，他拿出手机偷偷打电话。青灵一把把他的电话拿过来。 秦小姐。 秦冉下车，他看了欧阳家主一眼，让他打。青灵对秦冉的吩咐没有任何意外，把电话又扔给欧阳家主。见秦冉让自己打电话，还没有没收手机，欧阳家主连忙拨通了电话。 秦冉？ 电话那边接到警报，本来在记录消息，事关欧阳家，在电脑上输入秦冉两字之后，却顿了一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